里的稻香，稻香江边，江边生了香，浪滩出了歌，生了根，领导我们的解放，领导我们的解放呀，一次。